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成了！ 唐三心中一喜，但在此时他却丝毫没有大意，他可不希望自己被对方所迷惑而导致失败。蜘蛛女魂师的脸色一阵变化，她的身体虽然也在颤抖，但幅度并没有同伴们那么大，魂力却依旧滑落大半，看上去明显虚弱了许多。蘑菇场所提供的极限飞行效果终于消失了，唐三缓缓飘落地面。凭借着奥斯卡的恢复香肠效果，此时唐三的体力已经恢复到了巅峰状态，魂力也从之前的消耗恢复到了四成多的水平。蜘蛛女魂师显得很冷静，并没有去看身边脸色苍白、身体因为承受着魂力抽空后产生痛苦的同伴。她依旧盯视着唐三，似乎恢复了锋锐。 果然如我所料，你始终不能持续飞行。 你们不是也一样吗？刚才的状态也终究不能持续太长时间。如果我猜得不错，就算你们那位辅助系的魂师不曾昏迷，这样的技能他也应该只能释放一次吧。 是又如何？难道你现在以为自己就能够获得胜利了吗？别忘了，现在你只有一个人，而你要面对的却是我们六个人。 可是真正有战斗力的恐怕也只有你一个而已。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在进入那样的状态后还能保持清醒并能够指挥同伴，但那样强化状态的负面效果你同样需要承受。哪怕你现在还有一定的魂力残留，也不可能是最佳状态。既然如此，这场团战就将成为你我之间的决战，不是吗？ 谁说我没有战斗力？就算凭借肉体的力量，我也能捏碎你这个混蛋。 黄西此时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他身上的武魂附体状态已经消失，但身体的强悍令他从痛苦中挣扎出来。黄西的怒火并没有因为自身魂力被抽空而消失，他从未像今天这么愤怒过。一身强悍的实力竟然在唐三的蛛网束缚中没能发挥出半分，致使本方处于绝对劣势。黄西话音一落，立刻朝着唐三就冲了过来。蜘蛛女魂师并没有阻止狂熙，她很清楚以狂熙的力量，就算没有魂力辅助，她也能扳倒一头健壮的公牛。而自己之所以能够在狂热状态下保持清醒，是因为她那千年魂环带来的负面效果。除了强烈的毒性和柔韧的外表之外，她的千年魂技还有削弱一切负面效果 50% 的能力。也就是说，他完全承受狂热带来的促进，同时对于狂热状态带来的负面效果却只需要承受一半，因此他才可以在之前尽可能保持清醒，此时被抽空的也只有剩余魂力的一半。经过先前的战斗消耗和狂热状态的剥离，此时蜘蛛女魂师所剩的魂力也只有三成而已。眼看着狂熙朝自己冲来，唐三没有再催动蓝银草武魂，他要留着自己的魂力与对方那最强的女魂师对抗。失去了魂力的狂熙就像没牙的老虎，对付这样一个对手难道还需要唐三魂力辅助吗？眼看着狂熙张开双臂向自己冲来，唐三不退反进，脚踏鬼影迷踪轻飘飘迎了上去。鬼影迷踪带的唐三身形飘忽不定，虽然看似在前冲，可狂熙却怎么也捕捉不到他真正的身影。身形微闪，唐三已经切到狂熙身侧，左脚轻巧地递到狂熙脚下，左臂横起，手肘从狂熙背后重击而出。虽然唐三的身体看上去不像狂熙那么强壮，但他本身的力量却并不比狂熙差多少。从小的铁匠生涯，再加上这段时间对身体的强化训练，令唐三有着极为强悍的体魄。狂熙脚下被唐三绊住，只觉得背后一股大力传来，整个人就已经飞跌而出。而就在这个时候，蜘蛛女魂师终于出手了。 他那千年魂环技能因为没有足够的魂力支撑，此时已经消失。掌心中无数蛛丝趁着唐三摔出狂袭身体定住的瞬间从正面覆盖而出，将唐三所有可以闪躲的空间笼罩住。但这一次唐三并没有闪躲，而是任由蜘蛛女魂师的蛛丝缠绕上自己的身体。几乎只是瞬间功夫，唐三就已经被缠得像粽子一样，全身都覆盖上了一层粉红色的蛛丝。 你还不死心吗？ 快将他扔到斗魂台下，我们就赢了。 但他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因为没有一名队友响应他的话。侧头看时，他惊讶地发现自己那些失去魂力的队友此时都已经被一根根蓝紫色的蓝银草紧紧缠绕住了。在没有魂力抵挡麻痹毒素的情况下，一个个连说话的能力都已经失去。蜘蛛女魂师突然感觉自己的心跳仿佛漏了一拍，一种不祥的预感从心中涌起。紧接着不等他扯动蛛丝将唐三扔下斗魂台，一股无与伦比的威压骤然从唐三处释放出来。那并不是魂力带来的压力，而是一股特殊的气息。对于这女魂师来说，这股气息所产生的作用无与伦比的强悍。诡异的一幕出现了，唐三身上的蛛丝从背后开始突然如同冰雪一般消融着，那所有的蛛丝都朝着他背后的位置疯狂聚集，仿佛已经不再是实体，而只是一种能量形态的存在。只是几次眨眼的功夫，唐三身前的蛛丝就已经完全消失了。蜘蛛女魂师吃惊地发现，唐三正用一种有些怪异的目光看着自己。蛛丝的起点是蜘蛛女魂师的双手，当唐三身上的蛛丝全部从他背后被吸收之后，顺着蛛丝的延展，一股强大的吸力骤然拉着蜘蛛女魂师的身体朝着唐三飞速接近。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整个人已经来到了唐三面前。他想要反抗，可是那股对他产生出窒息一般压力的气息却令他根本无法做出任何动作。蜘蛛女魂师看不到，但处于唐三背后的观众们却能够看到，唐三背后的衣服已经消失了，八团紫黑色的光芒正从唐三的背后亮起，而那些蛛丝正是从那里被强行吸收进去的。抬起右手，唐三捏住了蜘蛛女魂师的脖子，这才阻止了蜘蛛女魂师在强力吸扯作用下撞向自己的身体，停顿下来。此时的唐三紫眸之中闪烁着一丝冰冷而邪异的光彩，扭头看向喧嚣的观众台。凡是看到唐三眼中光芒的观众都忙不迭地低下头，全身阵阵寒战。那是怎样的邪恶气息呀？唐三左手食指竖在自己面具上嘴唇的位置，看着台上的观众们做出一个噤声的动作。场上的局势已经不会再有任何变化，除了蜘蛛女魂师之外，包括被唐三甩出去的狂犀，甚至是那名已经昏迷的辅助系魂师，都已经在蓝阴草的缠绕之中，而蜘蛛女魂师也被唐三捏住了脖子。这场团战斗魂至此终于结束，唐三背后的八团紫黑色光芒悄然消失，被拉扯的蛛丝也由此断折，那令蜘蛛女魂师窒息的压力也在这个时候消失不见。 为什么？ 因为我的第三魂环是千年人面魔蛛，你明白了吗？ 你明明是植物系魂师，为什么却能吸收？ 这本没有什么不可以，只不过太多人走入了误区而已。植物系魂师也是气魂师中的一员，既然你的队友那如意盘都能够随便吸收兽类魂环，为什么我的蓝银草就不行呢？ 看着那位主持人敖主管走上台，唐三随手一挥，将蜘蛛女魂师甩出数米外。这场战斗已经结束了。吸收蜘蛛女魂师蛛丝的自然是唐三那奇异的外附魂骨。作为承载了人面魔蛛能量而潜伏的外附魂骨，对于一切蜘蛛类的武魂，它都有着无与伦比的震撼作用。 在战斗一开始的时候，唐三还有所保留，没有动用他带给对方威压，但到了最后关头，他自身的魂力也并不充足，同时他也不想再耽搁下去，终于还是释放了外附魂骨中附加的气息。当然，没有人会知道那是属于外附魂骨的力量。经过这些日子以来对外附魂骨练习，唐三发现，每当自己使用外附魂骨八蛛毛力量的时候，自己的情绪都会受到一定影响，仿佛是沾染了人面魔蛛那暴力的气息一般。当他停止使用八蛛毛的时候，力气又会完全消失。这也就是刚才他不符合平时性格向观众台做出嚣张手势的原因。对于这种情况，唐三询问过大师，大师的答案很简单，因为人面魔蛛本身的能量比唐三现在的魂力要强大，唐三还不足以完全驾驭八蛛毛，所以才会受到八蛛毛上存留的人面魔蛛气息影响。对于这些不需要担忧什么，当唐三的魂力足够时，这种负面影响自然也会消失了。而以唐三坚定的毅力，现在也不会因为八蛛毛的影响而丧失本性，最多只是气质上的变化。 史莱克七怪声， 主持人敖主管有些艰难地宣布了这个结果，目光带着几分特殊含义看着台上唯一站立着的唐三，他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觉得这些戴着绿色面具的魂师将在不久之后成为索托大斗魂场中的宠儿。唐三得到了应有的结果，转身朝台下走去。 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名字？ 史莱克七怪之三，千手修罗。 千手修罗， 千手修罗， 千手修罗， 千手修罗， 千手修罗。 这一次唐三并没有掩盖自己的声音，不但蜘蛛女魂师听到，敖主管和离看台比较近的观众们也都听到了。当唐三走下斗魂台时，首先迎来的就是小舞热情的拥抱。小舞的拥抱方式或许受到了他自身魂技的影响，修长的娇躯像八爪鱼一般缠上了唐三的身体，双腿盘绕在唐三腰间，双臂搂住他脖子，俏脸兴奋的通红。小舞这虽然属于小女孩兴奋特有的冲动，可唐三的实际年龄毕竟已经超过三十了，看着其他伙伴们眼中玩味的笑意，脸上不禁有些发烧。 小三，你太帅了。 小五，快下来， 今天我们大获全胜，走，兄弟姐妹们，我请客，咱们喝酒去。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